所以好事不出门，丑事传千里。近年香港的公关灾难可谓经常出现，由政府去到大型企业，甚至去到政党，他们在处理危机时候经常损手烂脚，甚至成为市民的笑柄。 为什么这些人经常打搞关公？是不是因为他们想东西想不通？为什么他们想东西想不通？会不会是头有个窿？ 星期三晚九点到十点，我邝元 舒，我叶德宝， 关公灾难。 好啦，剛才休息之前呢就講過呢個喺德國巴伐利亞嘅恐怖襲擊啦，咁就有一個香港四位香港人呢就受傷，咁就兩位呢即係個五人家庭嚟嘅應該，咁就兩位就情況危殆，一位嚴重，咁就兇手呢就是一個阿富汗嘅移民難民，阿富汗嘅難民。咁情況就有進一步消息才至，即係大家都可以即係留意住啦。咁翻返去今日我哋要講嘅話題，其實我哋今日就主要講選舉風雲。咁選戰風雲就點解呢？就因為咧就開始咗立法會選舉嘅報名啦。直選就一如所料啦。咁大家都知道，兩邊我覺得都立立亂喎，今屆真係。 亂噶，都淨係超區嗰個先離譜嘅大佬啊！ 嗱，超區其實有啲唔夠提名㗎，係嘛？陳婉心嗰啲夠唔夠提名啊？ 陳婉心夠啊，應該夠啦。 泛民有冇咁多獨立嘅泛民啊？ 唔知啊，總之佢夠啊，佢應該報咗名添啦。陳婉心， 公民黨係 啊，報咗名啦。 係啦，咁就呢、這個 反而 新民新同盟就係新民主同盟嘅關永業，係咁就民主黨就兩件，鄺俊宇、涂謹申 係。 咁就民協， 係街工， 街工， 街工，街工好似未夠啊！梁耀忠好似未夠啊！ 嗱，而家個問題就係、是，其實佢哋唔夠咁多飛去提名嘅噃。 係啊，因為你嗰啲， 你出咁多張名單， 係啦，區議員， 因為佢 嘅 提名係要由區議員提名，雖然選舉就係全港直選啦， 係， 咁但係由區議員提名嘅喎， 係要15個嘛， 係啦，咁如果陳婉心夠嘅話咧，咁街工夠唔夠咧？即係梁耀忠夠唔夠飛咧？咁就呢個會成為一個即係所謂泛民協調嘅其中一個考慮。咁就今屆我諗啊，其實唔單止泛民協調唔到，我覺得even建制派嗰邊 建制都協調唔到， 都協調唔到嘅其實。咁點解咧？就是、你見到有幾個好特殊嘅情況嘅。 街工夠 啦，街工 夠啦，街工哦，夠 咗啊！咁咧就係、是、呢個叫激進建制派出現啊。 係。 嗱，呢個本身係相當之吊詭嘅嘢， 係相當矛盾啊。 係啦，即係話。等於有呢個叫做純情脫星一樣嘅啫，咁咧就究竟為咩為之激進建制派呢，就係、是、譬如高達斌啊、李思煙啊呢類啦，即係愛字頭呢類啦，就佢哋係鋪建制嘅，或者係親共啦，可以咁講。不過咧就佢哋係走街頭行動路線嘅，即係話要去法庭門口啊，要去泥半子嘅一傳媒大樓啊。甚至是要去機場啊，等等的， 或者人哋研討會又踩咗人張台度啊， 研討會踩場就城市論壇就在後面鬧，講粗口鬧人啊，噓人啊，咁呢啲就係所謂激進建制派。嗱，咁你諗一諗到咯，激進建制派就冇可能攞到激進泛民嘅飛噶， 冇啊， 係咪？因為佢兩班人就講手嘅啫，即係篤下長毛啊嗰啲。咁但係實際上你諗下，其實佢哋出選，佢哋真正損害嘅其實係。所謂的保守建制派的喎，愛字頭你介的都是介工聯同民建聯的飛嘅啫。 但嗰啲飛是不是俾佢俾呢啲人介到的呢即係嗰啲飛係都是發動，即係機器票嚟嘅啫，都係 好簡單啦、啊。你機器票啊，咁大家都知啦，啲激進建制派後面好多係中親會噶嘛。原本啲中親會票是屬於民建聯 的，係啦係啦係啦。 但是如果將嗰啲飛，即係統戰部可以調動嘅飛調咗俾激進建制派嘅話，咁實你知激建制派都有真心交噶嘛？ 係係係， 即係唔係貼票黨機器飛嚟噶嘛？ 係 咁嘅真心交就佢覺得真係高達斌做到嘢嘅喎，覺得傅振中做到嘢嘅喎。 哇！李思燕嗰啲好做到嘢添。 嗱，第二樣 我覺得呢個激進建制派可能是很 tactical 的參選嘅。 嗯， 就係咩咧？就係搞亂檔。 係， 我覺得第二個可能性更大。 係， 票他哋不會攞嘅。 嗯， 甚至去到最後尾叫人唔好投佢自己票添。 係， 但係就係令到咩咧？在選舉工程裏面去不斷追擊泛民，而令到他們呢是沒有辦法在論壇甚至是很多的活動裏面呢是清楚地表達自己政見， 即是搞人街站， 是 在這個選舉論壇上高聲叫囂。 第二就是什麼呢？這種叫攬炒戰略，是就是呢永遠呢就是呢我大家鬥抹屎落對方的面，是即是泥漿摔角。 嗯， 你知道有李斯煙黐埋來，大家覺得即係彈開嘅啦嘛，已經係，即係所以我覺得佢 P 圖 P 到似游蕙禎咧，我覺得係有原因嘅，其實就係製造一個咁嘅現象啊，就叫做激進建制派對激進嘅本土派， 係， 咁咪攬炒咯。 即係等 大家覺得呢班人啲選舉工程，都係立立亂噶啦， 嗯， 都係一班 即李斯煙就對游蕙禎。咁就去搞搞鬼佢，咁啊搞到即係成個即係選舉工程，即係特別係你啊尤惠晶嗰邊嘅選舉工程就變得好似好核突。 係啦，嗱呢個就其實我估計就喺中超裏面學翻嚟嘅，其實、 哦、 就係見到丹巴巴亞踢得嘅話咧，呢個宣傳咧就唔係一腳係兩腳啊收起身，勁軍 我唔敢睇啊， 我 又驚。 我呢個我真係身直情係感同身受。 係 點解咧？就因為我試過丹巴巴亞嗰個斷斷骨嘅情況嘅。 哇、哦、係啊， 係啦。就是叫做人的腳咧，就係前同後係兩條骨嘅，一條叫胫骨，一條叫腓骨，咁咧一條就直嘅，一條就有少少彎。咁、 嗯、 正面踩埋去勞基梭爾嗰只咧，就係斷前面嘅啫。 係 咁啊，乜嘢情況都有兩條都斷咧，係打橫踩埋去。 哦， 咁所以咧嗰、那個傷害咧係其實係嗱，因為人嘅骨頭咧，胫骨嘅密度係相當高嘅。 嗯， 咁所以你要正面踩斷胫骨係好困難。但是如果從側面鏟埋去咧，個原因咩咧？係加埋你體重，你自己叫斷只腳嘅。咁、 嗯、 所以即係我上網睇嘅片咧，我都覺得、 啊、我真係唔敢睇，好驚。 就同當年我受傷嘅情況係一模一樣，只腳係 L 型嘅。 Oh shit！ 因為佢側邊鏟斷啊嘛。咁咧結果係即係你只腳平時係咁啦，下半腳係咁啦。咁你鏟完之後只腳係咁嘅。咁我嗰陣時仲好笑啊，其實我喺呢個曾大屋嘅球場嗰度受傷，咁咧就呢個救護員嚟，咁救護員嚟咧第一時間就幫你扶翻正之後咧就套上呢個氣墊啦，咁然後泵氣就作為一個 cushion， 咁等佢抬你嗰陣時就唔好喐嚟喐去，同埋即係唔知啲碎骨走咗去邊咁。咁結果個救護員咧就將左右腳同我調轉， 嚇唔係啩？ 泵完之後隻腳都係攣嘅啫。我已經痛到暈咁滯，我就同佢講：我阿叔，你可唔可以俾啲麻醉氣我吸下？呢個我最後同佢講嘅説話。 跟住就， 但係我絕對唔信丹巴巴亞醒翻之後問菜果呢下，我覺得係絕對匪夷所思，因為咁樣係痛到不得了嘅。其實當時已經係係冇可能。你有冇睇傳媒？大陸啲網媒報最好笑，佢話。他斷完腳之後醒翻咧，係問賽果啊嗰場波， 即係對呢個球隊極之忠心嗰類嗰類。 係啊，大佬，第一我覺得內地可能就唔識聽非洲粗口，係嘛？第二就係咩咧？其實就丹巴巴亞唔識睇中文， 係， 然後就老屈佢， 係， 跟住佢自己都唔知道發生咩事。咁啊呢個，如果你有睇嗰場波咧，誒睇嗰個犯規嗰個動作咧。絕對第二腳是冇可能咁樣鏟落嚟，我覺得。 嗯，即係 intentional 有 意圖去抽嚟。我覺得呢個就等於呢個歐國杯啊，呢個皮爺先收下呢個 C 朗，哦，C 朗收咗佢皮一樣嘅啫。我覺得丹巴巴亞同埋 C 朗就係今日李斯煙同埋呢個激進建制派要做嘅嘢啦。 係， 就係鏟埋嚟，係嘛？然後同你攬住一齊死， 係 有鬥核突。講嘢鬥賤，鬥粗口或者鬥垃圾，咁所以我覺得咧，對方咧，尤惠晶好咩團體都好咧，我覺得完全唔需要回應佢哋，甚至唔需要理佢哋，呢個係唯一嘅方法嚟。 即係同佢嚟出衰局就一定冇著數啦。 嗱，我覺得佢本身就係宣傳啊嘛，宣傳我諗。去到邊度都冇人認識佢啦，我諗。如果佢唔係因為鏟斷丹巴巴亞只腳，我相信香港冇乜人認識佢添啦。 冇啊， 係咯，香港人最認識就係呢個鄭智嘅啫，其他都唔認識噶啦。咁所以我覺得咧，就亦都係因為咁樣咧， 佢之所以成名，因為鏟斷丹巴巴隻腳。其實之前你記唔記得 C C 都試過斷腳 嘅？嗯 好似係喺大陸法國隊啊，定唔知乜嘢喺大陸踢友誼賽斷腳嘅係。 友誼賽都斷。 係啊 ，C C 啊，法國以前曾經踢過曼聯，後屘好似踢過法國國家隊係。 C C 我冇踢過曼聯，踢利物浦嘅。 利物浦係啊，係啊，就係、喺大陸斷過腳嘅都係。咁咧就呢、這個叫做內地呢、這個叫大陸。國足啊，國足呢個戰略，咁咧就所以就亦都中國籃球隊都係咁噶。啱啱最近就同好似法國定唔知乜鬼嘢 打交， 係又開拖啊，又係又開拖啊，又咁就大家以前都領教過噶啦，中港大戰 咯，係啊， 係 啊， 係啦。咁所以咧，我覺得呢個激進建制派咧，其實就係呢個策略嚟嘅。咁第二個方法係咩咧？我覺得就係一定喺論壇嗰度用嘅，就係 dog fight。係，因為論壇咧對於民建聯、工聯會係不利嘅。如果大家理性辯論啊，其實大家留意一下好得意嘅。 係啊， 凡係 one on one 超過十五分鐘嘅辯論咧，好多人頂唔到嘅。其實 係 個原因係咩呢？就係呢個同喺電腦前邊。鍵盤戰士是不同的，鍵盤戰士就是打 XY 交叉你老母就可以了，但如果你15分鐘就算你說 K 保那種 1on1 15分鐘其實很容易 KO 人的，如果你還是一個鍵盤戰士的那種的訓練的話，因為鍵盤戰士就等於什麼呢？我覺得就是你去玩射鎖匙圈和去打籃球比賽的分別，鎖匙圈就是一嘢，跟住就輪到你一嘢， 就 是我們玩特威，特歸其實同籃球比賽兩樣嘢。籃球比賽係咩咧？你一拳我一拳，大家來來回回咁樣嘅。咁所以我覺得論選舉論壇咧，對於建制派相當不利。 因為方法，因為理虧嘛，即係佢冇一個即係無論道德上或者理據上，佢都係 唔緊要佢嗱。我係泛民，好簡單嘅啫嘛。我編曬個投票記錄出嚟。 系 MC 兄又好，边个又好，咪同你讲咯。几时几日叫你投咩票？几时几日投咩票？几时几日投咩票？你郭伟强勇武咩啫？ 系 咪先？临尾嗰下先嚟抽梁振英水 喺度啦，抛诸脑口。 你谢伟俊又系啊？临尾又嚟抽梁振英水啊嘛？ 系咯， 我估同梁振英夹定添啦。 咁你次次动议，你都一定有投票啦。 咪咯，梁振英肯定就系大家嗱，我俾你抽啦，不过你要还噶噃咁样。咁梁振英就攞住呢样嘢同北京讲嗱，你睇下我为咗建制派赢。在臨戲那次咁樣俾佢哋遊論， 隱辱負重， 隱辱負重我都唔反駁，係嘛？佢贏唔到就唔關我的事啦嘛。其實嗰個橋就係 俾位你上啦， 係啦，即係話 set 埋士碌架，你都打唔到落袋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咧就係一個策略嚟嘅。但係如果你去到選舉論壇咧，你只要好唔需要咩花巧語言嘅，幾時幾日你投咩票，幾時幾日你投咩票，咁大家已經睇得好清楚。咁但係唯一一個方法令到個選舉論壇失去咗論壇嘅意義係咩咧？就係有一班蛋散走出嚟，係亂咁噏嘅， 係 嘛？喺度搞亂檔嘅，唔係問政策嘢嘅，而係喺度大家喺度即係總之就係 喺度人身攻擊啊、挑機啊， 係啦，用內地嘅講法就叫做拆爛屋啊， 係 喎，係啦，就係咁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啲激進建制派如果去參選咧，個目的都係一樣，就係咁啦。咁但係你問我最近民主動力嘅 survey 出嚟咧，咁好多人都愕然嘅，咁就有幾個現象大家睇到嘅。其實我覺得啊，第一現象一，公民黨不成比例地 勁啊， 勁啊， 係喎， 包括陳婉心喎， 係喎， 包括譚文豪喎， 係喎。 嗱，我就唔係好明嘅，其實個 survey 點解譚文豪會咁勁啊？ 係咯，完全係咪因為呢個 陳淑莊？我覺得就反而仲可以理解，因為佢上一次落敗咧。就是一個偶然嚟嘅，因為佢要孭阿陳家洛上去嘛，咁所以就輸咗， 就要排第二 啦，排第二係啦係啦，咁就大家我諗好多市民睇到，其實陳家洛就喺個議會裏邊嘅表現就唔係咁即係突出啊，比起陳淑莊嚟講，陳淑莊就始終都係盡念出身咧，我覺得 係就呢個舞台演出。那個部分是比較精彩， 是啦，即是話叫做由外到內，由內又出翻外咧，咁就係比較突出啲嘅，我覺得。攞生杯咧都七情上面嘅，咁但係我覺得就都係 over 咗咯，我覺得，我唔知道大家點睇咯，我覺得。 係啊。 第二我就覺得陳淑莊 連毛孟靜都係第一喎，呢個口勢勁啊，真係。 咁咧就民主黨咧就出奇地渣喎， 係喎。得三席啫喎， 系啦， 好慘喎。 按照呢個 survey 嘅話咧，林卓廷就應該輸添嘅喎，其實係。鄺俊宇就輸埋添啦。 哦，輸埋啊，歐俊宇輸了， 超級係嘛？有一種選舉叫做失敗， 係啦，抗俊宇逗號， 抗逗號，俊逗號，宇句號， 係輸了， 即係呢個抗俊宇文體嘅宣傳方法， 抗體啊， 係啦，抗體係啦。咁咧就嗱，第二個變數係咩咧？我覺得而家啊，係。就是呢除了激進建制派出現之外呢就是這個最新的叫做選舉的投名狀、啊、 是 就是說無端端 確認書 是啦選管會就加了一樣東西叫做確認書那泛民這邊呢就說聽日啊唔係喎，今日 今日見咗啦， 見咗噶咯，今日 見咗阿馮華啦， 見咗馮華噶咯，咁咧就選管會的立場咧，就係話要他哋交的 想他哋交啦。咁、啊、但係即係話應該要交，不過咧就係話咧，如果你唔交咧，就都係唔代表你嗰個提名係無效嘅。 咁、這個、即係咩壞講法？咁即係唔嗰份嘢就冇咩噶咯，冇法律效力噶咯。 佢話係因為基於一個行政嘅方便，令到嗰個選舉主任咧容易啲咧去。去研究或者 去決定究竟那個人搣嗰個聲明是不是一個即是真實的聲明，咁呢個係行政嘅方便嘅啫。咁但係你唔交咧，而不簽署確認書咧，亦不表示會喪失參選。 會唔會係咁咧？你唔簽署，不過如果你個政綱裏面係冇港獨嘅政綱嘅話咧，佢就唔會喐你。 係啦。 是不是這 樣呢？因為是的，因為其實你這個確認書呢沒什麼意思的，因為你本身你填那個參選表格的時候呢，你都已經要有一個聲明，就是說要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這樣的嘛。那你擁護得基本法就是擁護全部啦， 一個兩制的。 所以是的，所以你如果不去即係話，或者你嗰個政綱裏面如果有一啲嘢係所謂違反咗基本法嘅時候，譬如你講港獨啊、成啊咁樣咧，理論上佢都已經可以喐你噶啦。即使你 冇呢個簽約，係啦，都可以喐你 的。因為嗰個確認書只係話咧，我已經即係嗰個確認書其實有幾點嘅。第一點就係話啊，我已經根據呢、這個即係喺個選舉表格嗰度做咗一個大嗰個聲明啦。而家加多一樣就係話咧。我做呢個大嘅聲明嘅時候， 我知道有呢樣。 其實係我明白咧，就係裏邊包括有依三條咁樣。 咁即 係 話嗱，嗱可以咁理解啦。 係啊， 如果譬如咧，西公民黨咁樣，佢哋唔簽， 係 而佢哋嘅政綱裏邊係冇提到任何係港獨嘅政治立場或者係宣傳嘅， 係 咁佢唔簽係冇問題嘅喎。 係噶， 就唔會因為咁樣而喪失咗參選資格。 係啦， 但係嗱，我想問啦，假如我好似我當。call and call， 譬如某啲本土派組織，或者成日用嗰個講法，輸我照簽，立場我不變，咁又點咧？ 咁理論上， 即係話我個政綱裏邊繼續有無論咩自治好，城邦自治好，咩都好，就算話香港民族黨咁啦，真係要建立呢個香港嘅政治實體咁樣。咁又有冇問題呢？如果我簽咗之後，我嘅政綱不變， 佢咪話你咩咯？ 就違反啦， 虛假聲明咯。因為你之前 咁、哦、就有法律後果咯喎。 係啦，因為你簽咗、那個唔係，係你簽嗰個提名表格，即係你參選個表格咧，已經有一個大嘅聲明 了。我就唔關呢張， 就唔關呢張嘢。呢張嘢有冇佢都可以喐你嘅，其實。 哦，即係其實就法國大餐嚟嘅呢個。 其實突然間整多嚿嘢出嚟咧，就嚇你咯，我都 係。我估就係會唔會係咁咧？其實。就是阿爺的要求，然後呢就整色整水搞啲嘢出嚟咧，就當落實咗阿爺的要求。 但係因為阿爺就唔知道即係法律嗰樣嘢係咩為何事啦。因為你所有 梗係冇啦，阿爺就邊個講就法律嚟噶啦。 而香港嘅法律你乜嘢都要基於嗰個即係立法會條例噶嘛。咁你而家你冇辦法改到個法律啦，就唯有整一個行政手段整一嚿嘢出嚟咧。我覺得係有呢個嚇人嘅成分嘅，即係嚇到你咧，就係一係就。如果你簽了之後你就可能要自我去呢、這個即係審查自己的政綱。 嗱，同埋我覺得第二樣佢個效果是什麼呢？佢就會令到啊嗰啲佢覺得啊眼中啊有港獨傾向的團體喪失了呢個道德高地。我覺得佢嘅政治後果就是咁。 係有咩有咩喪失？即係點樣道德高地喪失？ 嗱，譬如好簡單啦。朱凱迪話我唔簽，咁佢又冇問題啊，因為朱凱迪嘅政綱其實唔會有呢啲咁嘅嘢噶。我假設啊，因為左膠嚟噶嘛，左膠就唔係港獨啊。好啦，但佢令到嗰啲真係爭取港獨或者以香港獨立為綱領嗰啲團體，佢哋都會問個律師。如果佢覺得嗱第一時間彈出嚟話簽嗰啲都係嗰啲團體嚟嘅喎， 係喎， 係啦，係咪先？ 佢話要 咁，大家咪會後邊抽佢後腳咯。 嗯， 哇！你講就講到咁勇武，原來第一時間走出嚟話簽，又係你喎咁樣，係嘛？咁四眼哥哥好多人就咁樣批評佢喎，其實係鄭錦滿就咁多人批評佢咯。 係，咁有人幫佢解話噶嘛？ 就話幫佢宣傳啊嘛。咁我覺得有好多人 爭取曝光呢，這個我覺得真係講 咯。咁啊，呢個好難講得過去㗎，係咪？因為咁樣爭取曝光。 同埋另外一個講法就係話特登簽咗。跟住再講港獨，係啦，特登違反，睇下你喐唔喐， 係啦。咁就按你嘅理解，就係佢唔簽講港獨，佢都違反嘅喎。 照計係啊，你唔簽，佢要喐你都可以基於嗰、那個即係提名表格嗰個大嘅 聲明。但上次梁天琦點解唔喐佢咧？梁天琦冇呢份咁嘅確認書啊。但係梁天琦嘅政綱好似冇正式提出港獨㗎嘛？ 區議會嗰次選舉又好似都有嘅喎，所以咪話 立法會好似冇啊嘛？ 立法會我唔知啦。 補選嗰次係 補。是喎，補選啊！ 補選有啊，佢唔幫佢記咩？ 有係唔幫佢記咯。 但係冇因為咁樣而去 cancel 咗佢候選人嘅資格嘛？ 冇喎，係喎， 冇嘅噃。 照計嗰陣時嗰份提名表格都一樣有呢 啲嘢。係啦，如果你話根據立法會條例裏邊，選管會關於選舉程序嗰個法例第十六條嘅話，咁實際上應該就係已經係可以 cancel 佢一個候選人資格啦。係。所以就跟呢個確認書冇關啦。 其實係冇關㗎，不過佢可能唔敢喐咯，即係覺得 即係今次就咁樣。即係知道咧，咁樣突然間喐咧，就政治效果大。 係， 今次就叫做咩咧？就係叫先小人後小人，叫做先小人後爛攤啊！ 係， 係咪先？ 係， 即係先做咗小人先，然後我爛攤嗰陣時冇怪我啦， 係啦， 我都話咗俾你聽，我係爛攤噶啦， 係， 我係撲街嚟噶啦，咁樣。 係， 咁我估今次都係咁嘅啫。 嗯， 嗱咁啊，結果泛民就偷到雞嘅喎，正路。 係。 佢哋咪集體懶又型咁，我唔簽。 嗯， 呢啲係冇法理基礎嘅咁樣。 係。 咁但結果就真係焗住嗰班本土派，就有少少左右為難嘅喎。 嗱，而家本土派真係有簽嘅都係阿鄭錦滿啫，咁啊梁天琦啊嗰啲都冇簽。咁係 尤偉晶都話唔簽嘅， 係啊，所以其實係鄭錦滿都係嚟細細啲係一個， 但都唔係葉普成五個喎，係鄭錦滿一個啫， 一個就係啊， 係咯，其他都可以仲可以縮噶嘛， 可以係 咯，仲可以有位走噶嘛， 可以。即係睇下葉普成跟住嗰啲嘅參選人會唔會簽啫嚇，我估都唔簽嘅，照計就。 如果大隊唔簽就梗係唔簽啦。 係咯。 咁同埋我覺得佢哋有位走嘅陳雲，你話城邦自治算唔算係港獨啊？ 佢梗係話唔係啦。 梗係唔 係 啦？ 佢係高度自治啊嘛。 係高度自治裏邊嘅一部分嚟㗎嘛。喂，可以咁拗嘅喎，真係唔係話幫佢講説話。 佢真係咁，佢真係咁講啊嘛。係 咯， 邦倫都係 永續自治啊嘛，咪基本法咯。 係啊，係啊， 有咩問題啊？咁咪唔使簽咯， 系。 咁所以我就話四眼哥哥奇怪咧，其實即係如果佢係嗰個係嗰個陣營裏邊去參選嗰、那個，咁點解佢又會突得出嚟咧？ 但 突咗張 唔知喎，真係係咪？ 佢係發言人嚟㗎係嘛？ 佢唔係喎，佢第一時間，不過佢哋可能個組織係比較自由啦，所以 咁係佢又唔係一個政黨， 係咯係咯。 咁啊，大家可能自己各自表述嘅啫，可能 係咯係咯。 咁但我估，如果今次見完係咁嘅話，就大圍都唔會簽嘅喎。 唔知㗎，泛民嗰啲點知啊？好似話仲要傾喎，唔知傾乜。既然阿馮華都咁講咯， 係咯嗱。如果呢個行政係只不過一個行政手段， 嗯、 而呢個行政措施嘅法理基礎都係要翻翻去呢個選管會條例裏邊嘅第十六條嘅話， 嗯、 提名有冇效嘅話， 嗯， 咁即係話佢based上第十六條都可以去取消你嘅提名資格， 係啊， 咁又唔關呢個事，咁而你冇一啲所謂嘅違反基本法嘅提出嘅喺你個競選政綱裏邊，嗱、 嗯， 所以我第二個問題我想問啦。 嗯 所謂違反基本法的政綱， 是 我是跟行動是不是一樣呢？即是我口講， 所以為什麼就是說就是干預言論自由呢？我講而已嘛，政綱 是的，很簡單，就是說如果我擁護基本法怎樣理解呢？是我只是我的理想或者我爭取的目標，但我基本上是說的，我沒有行動可言的。你如果以往你記得爭23條都是這樣爭，所謂叛國罪，如果你用普通法的框架的話呢、treason 在普通法都有的、 嗯、 但普通法裏面一定有行動的，你不可以說我支持日本或者支持菲律賓、 嗯、 去攞南沙，那呢就等於我叛國、嗯、我這個立場來的，是嗎？ 是， 除非個南沙島是我的、 嗯、 我就將我島賣了給菲律賓，那就有行動而已， 是 嗎？是，但我的意思就是說如果這個咁嘅選管會條例裏面所蓋含嘅所謂一國擁護一國兩制呢樣嘢，係講緊政綱啊，定係講緊行動咧？因為我只不過就係話你選完之後你要宣誓效忠基本法， 呢個 act 咧，呢個行動本身已經係 fulfill 咗呢個要求咧。 但係佢而家似乎係即係政綱都覺得係你係啊嘛。 我的意思是他擴闊了一個 其實是的 個範圍 是的 以往的理解就是說你選當選之後你真正確認你成為一個立法會議員呢、 嗯、 你就要宣誓嘛 是 的所以當時長毛又好毓民又好、嗯、就用創新的方法宣誓嘛 是 的就是斷絕禍蟲嘛 沒錯 是吧那就令到大家覺得他不是讀那段東西嘛 是 但實際上個 text 都是自欺欺人的、嗯、text 是那段東 西 法律就看個 text 而已、嗯、我理得你中間斷句在哪裡是不是所以我覺得是不是他已經其實暗地裏將那個範圍擴闊了 現在甚至乎是提早了你都未選到你在選的時候你提出一個政綱即應該這樣說他是不是真的會這樣做都未知或者他這樣做即是即使你做了一個宣那個聲明是說擁護基本法跟著你的政綱裏面又說我要港獨這樣是不是這樣這個行動足以令到他去採取法律行動或者怎樣去令到你這個即是褫奪你的候選人資格都不知道但似乎現在是製造一種恐懼 其實不是 即 是跟書一樣咯 是啊恐懼咯 我經常都說了基本上如果你說我出譬如長毛這本書也好、嗯、或者炎黃解讀、 嗯、 以往大家都不會想我這些書有什麼問題、 嗯 是我覺得我今天我都答啲記者都係咁講我，點、嗯、解你會問我呢啲問題咧？係 ，in fact 其實已經記者覺得係禁書啦嘛， 係 敏感啦嘛， 嗯， 係嘛？跟住如果記者再問多幾句，出版商就算有作者 approach 你嗰陣時 候， 你咪會覺得哎呀頂，我啲版權交易可能要賣俾大陸嘅喎、嗯，我有啲書，譬如香港的出版社咁啊，譬如天窗咁樣，佢同人民大學出版社合作噶嘛，咁佢咪會我唔知道啦，我估計啦，其實。會不會想多了就是說會不會影響到在大陸的 JV 呢、 嗯、 Joint Venture 的時候他可能不會考慮出這些書 是 不是他想多了一步都是 是的令到你有一種寒蟬效應也好或者令到你剛才說的那種、就是、Second Thought 突然間會想多一樣東西然後發覺咦是播現在一樣 他弄這個東西出來特別 alert 了你令到你覺得咦是不是可以不可以提出那些即港獨那些 政綱呢還有我覺得也都會測試那些人就是當他有機會當選、 嗯、 而他面對一個 uncertainty 是確認他候選人身份的時候、 嗯、 我覺得這個就會有個掙扎在這裡、 嗯、 譬如假設我林卓廷我根本是大中華家我又不是港獨又不是本土派什麼都不是、 嗯、 那我不簽而賴嘢又很愚蠢的 是 不是但是即你就有個 uncertainty 就是那把劍會不會跌下來呢 是 那就造成一個候選人的心理壓力咯、 嗯、 我覺得就是他的目的都是這樣的其實 但是你今天阿馮華澄清了我不簽是不代表會喪失了選民資格的那還什麼理他其實 啊 是啊即是他們見完阿馮華出來就引述回 但我覺得他那個講法很清楚、 嗯、 即是說以往梁天琦在補選裡面的情況、嗯未必在今次裏面會出現、 嗯、 上次就不記憶今次就是什麼呢他不確認個選舉主任 是 按照法例不確認你候選人資格 就他 就不是根據不是根據個簽署那個確認書、 嗯、 但是問題就是這樣、 嗯、 我確認候選人資格是 before 我提出政綱之前嘛 是 不是我 campaign 都未開始、 嗯、 他所以要你劃押就是這樣的原因就是要你 promise 我不會提出這些東西是 啊是啊是啊是整段的過程知道選舉的過程 是啊整個選舉過程溫 寫、啊、提出他就會 梁天琦的問題就是我已經拿到以往就是我們有效提名多少個人 是 就已經確認總之核實那些人是真有其人 是 身份證號碼 是 這樣的話呢那他就已經成為一個有效的候選人 了嗯 依法成為候選人 是 現在就不是喔、哦、現在就是說他你成為候選人的時候你要作出一個承諾、 嗯、 你的承諾就是你不會提出這些東西那其實是杜絕了你偷雞的機會的 但他這個新即是他這個確認書又不是這樣說的嘛即他其實都是複述回那個大的聲明就是說你都會擁護基本法而已嘛不過我明白是會包含那三條但其實不是一個新的承諾來的即是不是说你在跟着选举期间你不能够讲一些违反这几样东西那几条基本法的东西又不是这样 讲的。如果调回转又为拗而拗我就不写在政纲那里我在选举论坛里面讲、 嗯、 我在街头嗌咪的时候 是不是 嗯 那行 不行这个就关乎到究竟他们那种执行那个意志和那个效率有多高了。 即係佢係咪真係一日全程咁 mon 住你？可能重點 mon 住你呢幾條友，跟住聽你一講一嗌咧，就可能拍埋片啊，成啊咁樣，跟住就喐。 我覺得第二步，呢個第一步、嗯，第二步就係包括你成為立法會議員之後， 嗯、 你喺議會裏邊提出香港獨立嘅作為政見意見都好咧， 係、 佢都可能會根據。 我嗰個宣宣咗勢嚟喐你啦， 喐你， 係 係啊， 係啊， 喐你嘅方式可能係通過議員操守委員會又好，或者係其他嘅， 甚至乎話你發假誓咯，虛假聲明咯， 係啊，虛假聲明 刑事咯，搞你咯，係啊。 如果佢而家呢度搞得嘅話，嗰度都會搞嘅喎，佢唔會淨係搞呢度嘅，我覺得。因為我覺得嗰個係一個大家都明嘅，嗰個係一個政治上嘅要求嚟㗎嘛。咁所以以往我哋個理解就係宣誓效忠基本法，個、 嗯、 意思就係個宣誓啫嘛，係嘛，而唔係話將佢引申到成為裏邊，譬如將來好簡單啫，咁基本法咁多條文， 嗯、 其中一個條文就係話我哋要循序漸進發展民主， 係， 咁如果我哋根據我嘅政見，我要聽日普選， 嗯， 咁你可唔可以話我違反基本法咧？ 又或者再極端啲？我之前有啲， 或者要量入為出，基本法講明公共財政， 嗯、 要跟隨呢個本地生產總值相適應。咁但我提倡赤字預算，咁啊點咧？ 係啦，呢、這個又係死啦，甚至乎 咁啊，甚至財爺都死喎。 係， 係嘛？佢打蟲咪咯， 嗯， 連續幾年咪違反基本法咯。 係， 因為佢嘅赤字預算啊嘛。 係啊， 咁點理解咧？如果係咁，係咪？如果有個議員建議聽日用500億去成立呢個全民退休保障基金， 係。 咁啊，張國柱啊，梁耀忠啊，嗰啲咪死梗？ 同埋如果你再諗， 咪違反基本法，量入為出咯。 你又諗下喎，我即係強烈支持23條咁樣，但係依個係，其實係違反，就係限制咗言論自由嘅。咁言論自由喺基本法又有噶嘛？咁啊點計咧？ 我覺得真係越嚟 其實 係 離曬譜嘅，真係 越搞越搞就越癲。 即係一班唔識法律嘅老細，即係班西環或者大陸佬。完全不知道法律精神為何物，法治精神為何物，就在度指三道四，呢班友就跟住去做嘢，搞到咧。 但我覺得我就亂曬，我就覺得第一個走出嚟就係陳澤濤話唔簽啊嘛。 嗯， 反而當其他嗰啲本土派話簽嗰陣時候，佢話唔簽。 嗯， 咁我覺得應該依法咧，即係我覺得揾一個人， 嗯， 去做一次嘅 祭旗咁樣示範咗。OK， 司法覆核 係， 我覺得。 但你未有沒有 case 嗱，我唔簽，而我亦都提出一個好 obvious 係你覺得違反基本法嘅一個政綱， 嗯， 好 obvious， 嗯， 咁我睇你用唔用我， 甚至乎個政綱直情話要啊毀滅基本法咁樣，咁好明顯啦。 全民制憲算唔算係咧？ 係啦，全民制憲都係啦， 重新寫基本法算唔算咧？ 係咯， 係嘛？ 係啊， 咁算唔算違反基本法？ 嗯。 系嘛？你唔好话净系港独喎，违反基本法有好多嘢嘅，其实 全民制宪好明显系啦， 系啦。咁然后跟住你取消我资格，我咪 JR 嚟咯。 嗯。 咁嗱，因为呢个选举期系有限制噶嘛。 嗯。 我相信个 court 系要尽快去听审嘅。 嗯。 系咪先？佢唔可以等到选举期完咗之后先听呢个 case 嘅。 嗯。 即系话，如果我陈泽都去 JR 嗰阵时，佢个 court 系要喺选举期进入投票前要确认佢。 是不是 候選人的嘛？ 法庭是不是會這樣 去遷就呢？ 我覺得是會的，因為法官都是從常識去理解的，當然律政司會反對，因為律政司是一個契弟來的嘛， 是啊， 所以呢如果你有名字你叫的大佬， 是強國元， 強國元嘛，The Ape of Strong Country 嘛， 是 那就是說如果你我譬如我是陳澤濤我去做一個 test case，我覺得是個重要性比起當唔當選更大的，我覺得。如果 once 佢冧嘅話咧，我覺得佢係第一步嚟嘅，其實呢。 係。咁而家最好做第一個。 佢第二、第三就會喺宣誓啊，等等嗰啲乜嘢都喐。 點最好嘅 test case 而家就係阿四眼哥哥啦，如果係咁計，因為佢講到明佢係會即係繼續提倡港獨嘅，佢又簽咗確簽埋確認書添啦。咁又真係睇下佢會唔會 DQ 佢咯？如果真係 DQ 佢嘅，佢咪可以 JR 咯。 是啊，我覺得呢個都是一個方法嚟嘅，其實。 嗯。 而我覺得亦都有很大的理由係要即刻開庭添。 嗯。 因為嗰、那個你唔可以另、因為呢個新加的一個行政要求， 嗯、 而進行司法覆核嗰陣時候，係因為個 court 唔肯聽， 嗯， 照樣排期，唔肯俾 leave 早啲進行嘅， 嗯。 咁然後跟住令到我俾政府 DQ 咗 ，DQ 咗， 選舉唔選唔到， 咁我選唔到嘛，係咯， 因為呢、這個嗰個效果更嚴重啊，到之後 重選就要， 係啦，你之後 JR 出嚟 係得嘅，咁你咪重選咯， 係啊，咁變咗你呢個係即係非法攞咗佢嗰個即係， 咁、大佬如果假設啊，九東裏邊本土派有邊個選咯？鄭錦滿啊，係嘛？ 九 國師 係 咪咯？咁如果國師選到重選，哇，咪仲大鑊？ 哇！喺開壇嘅喎要五雷轟頂， 唔係咯？喂，大佬，你知選咗經費就大佬對建制派就無限水喉嘅，咁你對於非建制派候選人嚟講，一蚊都好緊要噶嘛。咁所以我覺得佢個 cut 又冇可能唔即刻去審嘅喎。 但係如果嗱，你諗下佢如果衰到九月三號先嚟 DQ 你。他做得出啦，佢今次咁樣都係 冇啊， 係咯，提名期前兩日先掟呢份嘢出嚟啦。我九月三號嚟 DQ 你，跟住聽日咩啦？聽日仲要星期日添，選舉啦，你都 call 都開唔到啦。 嗱，咁我好大相信個司法覆核係會贏嘅喎。 我真係好大機會會贏㗎。係 啊，因為你如果做到咁爛攤嘅話咧。但我任何一個正常的法官都覺得你是爛攤的時候， 是啊， 法官判案的人經常都以為很複雜，我覺得其實一點都不複雜， common sense 而已嘛，法官判案都是 based on common sense 判的嘛。如果你做到這麼絕，包括現在提名前兩天特訂份什麼出來、然後到9月4日選舉之前的24小時你才 disqualify 我， 是啊， 那大佬很明顯的了，即是 court 就會覺得你是對人不對事的了，其實已經是， 但跟住就會發生嗰樣嘢咯。好啦，我當我真係快到9月5號嚟開庭啦，跟住 JR 贏 Q 埋，咁你咁就大鑊啦， 係 啦，要重選啦， 咪係咯。咁我覺得嗱，坦白講啦，呢屆政府做嘢就已經係乸西到不得了噶啦， 同埋唔怕核突搲爛塊面做啊， 唔怕核突係啦，即係香港人咧都係因為睇呢個 SM 太多啊，已經睇到麻木曬啦， 頂唔順啦，係 即係糞便係啊，乜都睇曬，已經覺得完全冇反應啦，睇到。咁我覺得佢就而家玩無賴嘅啫，我覺得。以往我覺得 even 你去到董建華年代，佢都唔敢去到提名前兩日去掟呢啲嘢出嚟， 同埋 冇諮詢。 係啦，因為你成個選舉， 你個選管會裏面有 hearing， 咪係咯？ 點解你唔攞出嚟講啊？ 係咯，同埋之前係經過一段好長嘅時間諮詢，到六月中先至叫翻嚟。 咁好明顯就係強國元上次上京。 新家 翻嚟 炸 老公嗰次， 系 就系新家收到呢张 order 啦，我觉得 跟住谂计点做好咧， 咪咯，咁就怼落去冯华嗰度。嗱，我觉得第二个问题好笑噶，而家负责选举嘅唔系冯华，其实系垃圾桶， 但系佢可以即系 选管会当然系一个法定机构啦， 系， 但系政治上问责嗰个刘江华， 系， 喂，跟住佢个副手。是新民黨前新民黨的陳岳鵬，是 的， 即是葉劉幫他起機那個，是一個即是熟女系的愛好者，很明顯，是吧？這樣的話，一個新民黨，前新民黨，我不知道劉光華有沒有退出民建聯了， 是的，不知道有沒有退過黨， 副主席， 是 民建聯副主席的領導的選舉委員會，他提出一樣這樣的事，我就不明白為什麼其他候選人是不提出這個質疑的、啊、香港人就很奇怪的、once 那件事去到選舉委員會呢、他們就會覺得那個是一個所謂中立非政治化的法定機構、但是我講到口水都乾2012年之後香港所有法定機構都是良粉系的、你見到 ICAC 事件，你見到臨選舉之前起訴、梁國雄、這些全部都是因為政治的干預令到香港人過去信任的法定組織已經變了質、是吧，機管局也好、貿發局也好、房委會也好、市建局也好、 監警會也好 、防貪諮詢委員會也好、貪污諮詢委員會也好、包括大嶼山開發委員會也好，邊個不是梁粉渣旗，你由譚慧珠、陳茂波、劉炳章、紀文鳳一路數、是吗？选管会，我告诉你，我绝对质疑选管会的中立性。由选举划分开始， 是 cut了港岛一个议席给九龙西，然后跟着你还可以用个 population 去 argue、不过今次在一个选举之前两日加个这样的行政要求、而事先是没有任何的咨询， 没有啊，是啊， 亦都没有在立法会的相关事务委员会、政制及内地事务委员会讨论， 没有啊，没有， 就是咯， 咁你其實呢樣嘢本身，我覺得喺政治上已經不能接受喎。我覺得，我唔理你嗰個嘢合唔合乎基本法你嘅要求，係咪先？第二叫做多嚿魚。如果嗰樣嘢本身已經bounded by立法會選舉條例，即係選舉委員會裏邊嘅立法會條例裏邊嘅第十六條嘅話，咁你點解搞啲咁嘅嘢？你劉江華咪出嚟解釋啊？而家係咪先？我甚至懷疑你會唔會係為咗令到建制派當選，而去做呢？ 係啊，你 DQ 曬一紮嘅泛民或者係即係本土派，咁其實你即係， 所以我覺得其實冇得揀嘅，你問我喺呢個問題裏邊冇得揀嘅。 但係其實係 所有人都唔應該簽， 係，但係有啲人簽咗啦已經， 我哋冇理佢啦嗰啲。我覺得未簽嗰啲其實我覺得大家都唔應該簽。 嗯， 坦白講。如果我的政綱、我政見又好，乜都好，你點樣抽成我都抽成唔到嘅。你憑乜嘢去 DQ 我？第二，如果我的政綱、政見係有一啲你覺得係違反基本法嘅嘢，我簽唔簽都死。 係， 咁咪叫最終的 rational choice 就係大家唔簽。係嘛？冇得選擇嘅喎。 應該 係 㗎，應該係㗎。 應該大家一齊唔簽嘅喎，其實係。如果有啲簽有啲唔簽嘅後果，佢嘅作用咪達到咯。 嗯。但係個而家就一定會係咁咯，即係有啲簽有啲唔簽咯。 嗱，問題邊啲？而家嗱，除咗四眼哥哥之外，有邊啲團體話簽先咧？ 建非建 非建制就未知嚇，好多都話唔簽嘅。 自由黨簽唔簽啊？ 自由黨都好似話唔簽住， 唔簽住啫。 係啦， 係嘛？佢哋喂，坦白講，呢條線可能就係選舉嘅分野嚟嘅。 嗯，係啊， 簽與唔簽係咪？如果你明知呢個政治審查，明知係一個臨時臨急。在度度出嚟，攞嚟去做一個咁樣嘅，即係擺把劍喺你頭上嘅。咁你都要伸個頭埋去嘅話，咁我覺得嗰個就係一個所謂係咪真係勇武啦？其實 唔係，我都係戇誇咯。即係簽啊，反而係戇誇。 嗱，你話簽啫，咁你了解完之後可以縮翻條槓噶。 嗯， 係咪先？我見到大家都唔簽，我之前嘅發呢個意見咧，可能係未成熟嘅。我而家都決定跟大隊唔簽啦。都得嘅喎，其實 都得，但係有啲真係簽咗啦嘛。 點解咁急簽咧？ 點解咁急報名咧？ 唔係因為咁急報名，所以咁急簽，但可以補交噶嘛？ 兩日後 咯，係 咯，話兩日後咯， 可以補交噶嘛？我又唔信你兩日之後第三日去、第四日去，佢唔俾你喎。 係咯。 系咪先？ 呢啲好基本嘅上網嘅守則咧，就係唔好跟車太貼啊嘛，正所謂。 你梗係啦，你大佬你 P 圖搞到好似游慧晶咁跟到咁貼就死梗啦，係咪先？ 係咯。 咁所以我覺得又好奇怪嘅呢樣嘢。 唉。 同埋我覺得冇可能，即係點講？呢個係一個好基本嘅 political judgement。 嗯。 係咪先？ 嗯。 亦都唔係話係咪 legal 嘅 judgement 咁簡單。 嗯。 即係咪一個法律觀點添？ 係。 我覺得係一個政治判斷，係一個政治判斷嚟嘅呢個。政府在臨選舉之前報名之前兩日掟啲咁嘅嘢出嚟，而事先選舉會嘅諮詢裏邊係完全唔提。 佢仲要係即係有一個講法， 喂，呢個都違反程序公義啊！我覺得 佢仲有一個講法咧，就仲要係喺呢一個日子推出嚟咧，係令到你，因為咧之後嗰一日咧，佢有本來有一個選舉會有一個律師團係俾你啲人去即係去諮詢嘅，冇問題嘅。咁但係之後嗰一日 取消埋， 就解散㗎啦。咁變咗你連想去問翻呢一個即係選舉會裏邊一個嘅諮詢嘅一部分咧，都冇得問啦。 嗱，我覺得佢咁嘅，佢就原本諗住咧乜都 flow 啊，即係得質薄。 嗯， 咁你班友咧騰曬 Q 咧，咪簽咯。 係。 咁亦都有啲人真係騰曬 Q 噶嘛，咁但係我覺得咧，結果咧就佢就唔想講嗰句就係咩咧？不簽署確認書亦不表示喪失參選資格。係 啊，呢個佢 即係呢個叫做 triple negative 啊， 不簽署亦不表示喪失三個 negative 嚟曬， 即係令到你頭都暈曬。但係佢一講出嚟，大家知道，屌， 即係流嘅咯， 係咯，咪即係流嘅咯。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亦都係佢特登。 即其實 你不集體向選管會施壓，不約逢華，咪中伏咯。係，係咪大家就結果就好像摩笛咁咯？只要一吹起摩笛，咪跟住行跌落 地係 咯。我覺得，所以我就話嗰個係一個政治嘅判斷嚟嘅，其實唔係一個完全一個法律判斷嚟嘅。 當然唔係啦，但 我覺得很簡單，以垃圾桶嘅做嘢嘅方式，佢就會話嗱，我交嗰張單啦。問題呢我按照你的方式交了張單，不過原來張單是不行的，那他就當做了。 是 香港我覺得這幾年折騰的原因都是這樣。以往的政府是什麼呢？以往政府就是那些無無謂謂或者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單 由上面下来之后呢、 嗯、 你自己作为一个问责官员、 嗯、 你要夹个渣看清楚，最重要是怎么看呢，是给律政司看清楚、 嗯、 有没有法律基础，你不可以将人家要求你的东西左手交右手对出来、 嗯、 然后公布的这个政策，这个这个不是政治道德，这个是最基本的专业的要求、 嗯、 包括对律政司，包括对政制事务局的官员、 嗯、 包括对常任秘书长，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是 就是你一个政策出台之前你是不是要自己抡熟它、 嗯、 有没有法律基础，有没有那个 consequence、 嗯、 而这个 consequence 是 JR 的会引起， 是的，还有 JR 阻输了之后有什么后果，是的， 输了之后有什么后果，我所理解我以往做的任何政策呢都是要反反复复经过政务官和諮詢律政司的部门的 legal counsel 去这样开 N 次会才会做，然后抡过抡到骨都没了、 嗯、 然后发觉都是不行的，特区政府的责任只有一个，就是要告诉北京听此路不通、 嗯、 无论对方他喜歡還是不喜歡都好，會不會因為這樣拍台大鬧你都好、 嗯、 我覺得香港一國兩制呢你一定要據理力爭，據理力爭的意思不是說講政治口號、 嗯、 而你要將個實際情況告訴他，去到最後尾北京是會 back down 的，為什麼呢，因為他看到你的 argument 之後呢他會問一下自己那邊的法律專家、 嗯、 然後如果他們都覺得是普通法制度下面這樣是不行的、 嗯、 他都知道沒辦法，不过他会有什么呢，有一个不好的印象、 嗯、 包括对律政司有一个不好的印象， 所以这个是自己影响自己的仕途、啊、 Yes， 所以我就说这个 The Ape of Strong Country 呢其实是一个香港人的最大最大一国两制的最大的一个漏洞、 嗯、 即是无论你前面几勇武抗争都好，你有条契弟开了个后门的，其实、 嗯、是 就是为什么呢單嘢可以出到台、 嗯、 然後你一跟住一數嗰啲人，梁振英、袁國強、垃圾桶、陳岳鵬，係嘛、 嗯？ 你一數落去你就知噶啦嘛， 都係嗰堆人啦、 啊。喂啊，仲有譚志源，譚志源，一數落去你就知噶啦嘛。咁、 嗯、 你一數落去嘅話，你就明白到點解嗰啲人係唔會據理力爭。 嗯、 然後咩咧？佢哋選擇係咩咧？我覺得佢哋選擇叫做蠱惑仔方法。 嗯， 为什么我们大家折腾得那么紧要呢，就是好啊，你说做嘛， 是 得，其实他们的心知道是不 work 的， 是， 但是我照队出来 狗做， 是的hea 做， 是 等于有些人参选一样，哇大佬，我看郑家富的参选宣言，我说顶你不是啊嘛，一个区议员都不会写到那么 hea 啦，那份嘢咁黄成志啦，写到是吧，我摆明是 hea 做啦，咁样即就是咁啦，狗做 hea 做都是一个方法， 嗯， 是吧，都是同一样的，就是什么呢，水堆堆我们叫做堆、 嗯、 出去、 嗯、 好了陷世界闹，跟住大壮约冯华见面、 嗯、 跟住大家讲完之后逼到冯华的立场出来，就其实大家不签都不会取消他的资格的，然后他们就交差， 我做了啊，这样 不是、啊、他将自己的责任堆了给冯华和给泛民、啊、本来他的 judgment， 喂坦白讲一个政治的我们叫做政治任命官员，其实工作不是就是政治问责那么简单的、 嗯、 包括你要运用你的政治判断去捍卫香港人的利益， 唉，这个就真是 当然，这个才是政治官员最基本最基本的要求， 讲就这样说，很理想，但是哪一个是这样， 即是等于无间道里面傻强死之前走去问陈永仁，如果突骨条女不漂亮是很大镬的，一个问责官员最基本最基本的要求就等于一个突骨的女仔一样，她的样子是要靓，即是说她是要尽责地去做一个政治判断，是要根据香港一国两制香港这一边的利益去做一个判断，然后将个结果用法律、 嗯、 政治各方面的语言去话返俾北京听，这样做是不 work 的、 嗯、 所以我就说一国两制毁在香港人手上，从来北京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要求，你说她是不明白两制也好，或者他是拆佬试沙煲也好、嗯、你明白吗，即是等于姑爷仔一样的嘛，姑爷仔就告诉你现在放暑假去卡拉 OK 坐下而已，再不是去收银而已，再不是去递啤酒而已，跟着坐下 就唱歌嘅啫，跟住唱唱下歌，哎，俾人摸下大髀嘅啫，系咪先？跟住俾人摸下大髀之后，横掂都俾人摸啦，点解唔同人出街咧？ 系， 咁啊呢个就即系九十年代每年暑假都会发生嘅呢啲情况嚟嘅。 温碧霞嗰啲 系啦，即系 叫， 即系你由靓妹仔睇到靓妹仔第二集，我唔知你有冇睇啊？ 冇， 都系麦德罗 系。 温碧霞，温碧霞做阿媽， 細個唔敢睇啊， 唔係啊，第二集啊， 哦 ，OK， 第二集唔知叫微唔記得，唔係叫做靚妹仔嘅 ，OK OK， 係講阿温碧霞個女嘅，其實 ，OK OK， 咁就長樂街 Peter 仔仲喺度嘅， 哦， 咁咧就都仲冇變嘅嗰啲手法，係，咁所以我就話其實喺一國兩制下邊，北京嗰種嘅態度都一樣，其實就等於長樂街 Peter 仔一樣， 係， 係嘛？佢永遠都係不斷。很 aggressive 地去 push 一國的東西的、但一國兩制的平衡呢就是永遠對家第一它大你很多、無論是它的黨的力量、等等傳媒的力量、錢、等等跟香港都不是對等的、所以它也不是一個民主國家、所以它那個 aggressiveness 呢它那種進擊呢是可以很貫徹的、包括去到一個書店的出版的人可以去到這樣的、咁所以你兩制呢邊，如果係替代當道嘅話咧，即係我個意思就係你集埋一齊，佢頂唔住嘅， 係 只可以頂到一時。 哇！何止佢唔幫你頂啊？ 係啦， 根本就放水俾你。 即係呢啲叫做大陸鴉片戰爭裏邊大陸去英軍攻入廣州城嗰啲人嚟嘅，其實 係啦。 又或者喺水上邊接濟英軍軍艦俾食水去嗰啲香港鄧家人嚟。 嗯， 而家係咩咧？就是、香港大部分。整個政府裏面絕大部分都是這些大陸人， 是 吧？他根本上就不再重視那個兩制，兩制的意思其實鄧小平當時的 assumption 都一樣、他 assume 你香港這邊站在一起， 是 這樣你才有個平衡在這裡，但現在不是，即是你說找個搖搖板一樣而已，是吧？本來呢邊已經很重噶啦，咁你冇可能噶嘛，你梗係走，所有香港人走曬嚟呢邊，你都唔係叫得好高嘅啫喎，係嘛？但係而家唔係喎，而家一班撲街走嚟中間， 係甚至 走咗嚟對家， 好想過去添，係啦， 走咗嚟對家， 係啦， 甚至咩？走咗嚟對家， 係啊， 坐喺最後邊， 係 呢啲仲撲街，我俾你聽，即係話佢將共產黨嘅路線嗰種進擊。push 到最盡， 係佢仲盡過， 係啦，跟住就孖翻你坐喺呢邊嗰啲人， 係， 所以我就話你成個選管會嘅條例，呢、這個咁樣嘅所謂行政措施走出嚟嘅背景，我覺得就係咁， 嗯， 所以令到大家無論你係參選嘅唔參選嘅，一個本來香港人對選舉， 嗯， 係有公信力嘅，坦白講、曾經試過有一次喺九龍灣嘅點票中心，個票箱喺封箱之後係四個鐘頭都冇辦法開票， 嗯。 當時我跟李柱明說，當時我還是、我出來做傳媒，我說其實會不會換票箱呢、即是我是一個問題，他說不會，他說我相信選舉委員會的人、是不會做這些、但是我告訴大家，當 ICAC 的公信力都受到嚴重的傷害、究竟林卓廷第二個指控到現在都沒有人澄清的、是不是放生民建聯中票 ICAC？冇人出聲， 冇人講， 冇人出聲。 提過係， 係嘛？佢係第二個指控嚟嘅，就話廉政公署嘅人同佢講， 嗯， 見到證據都當睇唔到， 係， 係嘛？嗱，當然我當佢亂噏都好， 嗯， 政府冇人出嚟去澄清嘅， 冇否認啊，即係 ICAC 啊，咁啊，白韻綠有冇出嚟 否認咧？白韻綠冇否認，亦都當冇件事， 係， 係嘛？唔講就當冇發生， 直情 ignore 咗呢個指控， 所以當警察係嘛？ 嗯， 由解放軍嘅領導去檢閱。然後呢警隊的阿頭要去解放軍下令營去 港托 軍警合一、 嗯、 第二 ICAC 變成這樣，第三就是選舉委員會、 嗯、 選舉管理委員會、嗯、南亞國家最出名最出名的選舉方式是什麼、 嗯、 其實那個票箱是印好曬的那些選票， 是 到時到後、 哦、 點完票之後就成箱成箱運去點票中心，這個就是南亞風南亞國家、嗯、甚至是類似孟加拉菲律賓那類的選舉方式，今次選管會最大的 damage 我覺得是什麼呢？如果你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香港在選舉裡面的公正性、 嗯、 如果你牽涉到梁振英能不能夠連任的時候， 對佢係 life and death 嘅問題。 嗯， 你估會佢會做乜嘢咧？嗱，我唔係話有咩跡象顯示到選管會係會出蠱惑，係，但係睇到佢喺提名之前兩日，仲要喺個法律諮詢裏邊解散，先至去做呢樣嘢，嗰種嘅計謀與部署啊。 嗯， 你點會令到香港人過去對法定機構嗰種信任仲喺度咧？ 同埋仲要係做一樣咁昂誇嘅嘢喎，即係咁。就係都無端端要你簽一份咁樣嘅嘢，而嗰份嘢亦都係又冇法律基礎嘅，因為你個立法會條例 好啦，好啦，我第一第二，我點知道你執法嘅尺度 係啦，係啦，你點玩法咧？之後 執法尺度只有法院可以講，而家香港人仲係信法院嘅， 嗯， 係唔會信選舉委員會嘅啦，我覺得已經係呢，這個就係選舉委員會變成政治工作嗰陣時候，佢自己摧毀自己嗰個嘅公信力咯。 嗯， 而家香港係每一步每一步咁樣腐爛落去， 係啊。 就是法定機構的意思是什麼呢？我相信很多香港人不知道， 嗯， 法定機構是根據法例去成立的機構， 嗯， 它的 Terms of Reference 和它的職權範圍其實是受法律規管的，而個法律的目標和範圍工作是寫得很清楚， 嗯， 不是服從於某一個政黨、某一個執政集團， 嗯， 或者某一個行政長官， 是 而是根據個法例。我們講法定機構的意思不是说等于大学其实是法定机构， 是 根据大学则例去成立一个机构，大家都遵守个游戏规则，就不是说行政长官要委任李国章就是找个李国章去搞的， 是 但是这件事已经由港大为什么医委会改革会 lapse 呢， 是 也都是这样的原因， 就信你不过嘛。 你问我医委会改革谈了这么多年，我是由民主党年代一直到做记者，我明白麦理菲菲为什么会这么生 气， 但是麦理菲菲最终上电台讲什么，那个责任在政府那 里。 你問我點解唔覺？我唔中意梁家騮做嘢方式。不過我覺得今時今日咁嘅政治環境， 嗯， 我寧願佢唔覺。 係， 係嘛？就係，是，因為你見到另一方面，政府係不斷做嘢去破壞嗰啲法定機構。 冇錯， 醫委會係一個法定機構， 嗯， 但係佢會通過任命一啲佢嘅人入去，係嘛？你睇大嶼山開發委員會做緊乜嘢喺度？你睇呢啲所有到今時今日， 所有都係啦。 港英留低嘅法定機構， 港大、嶺大，你頭先講大嶼山，跟住仲有平機會。 平機會揾個陳景明、 陳章明 啊，走去為咗$8,000， $8,000係啊， 走去做人菲律賓呢啲叫做文憑工廠、學位工廠嘅學校，去做人哋論文指導，係， 嗯， 嘛？ 跟住唔申報， 跟住被見記者，跟住就匿埋，跟住就等平機會啲人出嚟幫佢擋，係，嗯，嘛？完全唔知道做乜嘅，係咪呢個先至係我話俾你聽，一個人嘅阻咧？對個侵害冇咁大， 嗯， 但一個人阻得嚟係無能冇 integrity 嘅話， 嗯， 其實嗰個侵害咧係會更犀利，因為好簡單，每一個機構都有一啲蠱惑仔， 嗯， 包括 ICAC 裏邊都會有馬房嘅， 嗯。 如果你行正路嘅、講實力嘅、做嘢均真嘅， 嗯， 開始冧嗰陣時，每一個機構包括醫管局、房委會、市建局，你見到市建局咪咯， 嗯。 其中市建局嗰個女嘅 CEO 請辭嗰陣時候，佢其中一個講法咩啊？係佢哋啲委員叫佢向田生學習。 哦， 喺收樓裏邊， 頂！ 大家都知道陳茂波同田生嘅關係係點嘅，點，嗯，可能講啲咁嘅説話？即係話等於地政署啲人叫地政署啲官員， 嗯， 向發展商落釘學習。 係。 啊，向新界圍村嗰啲社團嘅人學習，係一模一樣， 嗯， 係嗎？點可能咁樣講嘢咧？係咪呢個係乜嘢嘅社會咧？如果係咁嘅話，你話醫委會通過咗所謂改革方案，病人組織，我明白佢哋點解會咁怒氣，因為好多醫醫相違嘅 case 係 拖咗好多年，呢個係事實， 嗯。 但我覺得佢哋都睇唔到今日崩壞嘅係政治一面， 嗯， 而呢種崩壞係一個骨牌效應， 嗯。 選管會我覺得係最新最新。你睇到嘅， 同埋之前嗰啲 胡國興年代係唔會係咁 嘅，係咯。同埋之前嗰啲即係好多即係疑似中票嗰啲揭發咗，跟住係完全冇下文嘅喎，好多都 嗱好簡單啦。你話文化界， 哇！我哋嗰度嗰 百幾個 喂大佬，嗰啲中票中到 中落去一個家庭嗰度， 咪咯， 係咪一個團體裏邊？ 係啊， 所以我就話香港人越嚟越激進化有原因嘅。如果你係關心香港，你係對香港有所要求， 係 而你目睹呢啲事發生， 嗯。 第一，你就會發癲；第二，你不發癲的話，你慢慢，我覺得，啊，最終會支持梁天琦添。 我係 真的，我認識很多人， 梗係啦， 曾經是中產，讀過相當多的書， 嗯， 不單止一個學位，兩個學位，係， 嗯， 嘛？ 點解？就因為大家嗰種嘅對於香港嘅崩壞已經去到個地步係咩？我寧願揀一個更激進嘅人同你冚包曬。 係啊，即係等佢去掟磚，去掟掟翻嘢翻嚟咯。 唔係講緊僆仔啊， 嗯， 甚至係好多中產中年嘅人都會有呢種取向嘅。 嗯， 係咯。只不過我咁睇，本土派未出到一個正正常常嘅人，即係正正常常嘅意思啊。 梁天琦已經 就係俾人覺得佢有論述嘅能力。第二有 leadership， 嗯， 我覺得呢個最緊要。千祈唔好話因為我唔可以被捕， 嗯， 或者我路過，我係記者呢啲，我覺得唔係因為一個你參與社運或者領導政治運動本身，你係要同你嘅支持者負責嘅。我覺得， 嗯， 我 apply to 任何人，我覺得係嘛，你任何勇武抗爭嘅人，激進街頭運動，係， 嗯， 有被捕嘅準備嘅。而那個是你所謂的激進運動的一路的累積的一個資本， 嗯 嗯，所以我覺得如果有一個肯擔當的人，梁天琦他現在的控罪是不輕的。 哇，他現在是什麼，煽動暴動罪，暴動再加煽動，要在高院審， 高院審七年兩刑，是吧？所以我覺得，就算政見怎麼看都好，其實有些人我覺得是會 respect 他的，因為他是會為他的政見承擔的很嚴重的後果， 是 即是我自己都做不到， 嗯， 所以我覺得那些人反而值得尊重。 現 在只不過我覺得是等待緊香港，現在是等待緊一些是有承擔的港獨派和本土派的政治領袖出現， 又或者是這個一樣，同埋另外等待緊即焦土那一下的出現，如果他這樣不俾嗰啲人參選咧，咁啊焦土啦，咁啊嚟啦。 係啊，嗱，我覺得呢個亦都係今屆政府咧，佢， 嗯， 哋不惜玉石俱焚嗰陣時咧，就係，是，完全喪失咗一國兩制裏邊咧，佢哋要去做一個判斷。你明知呢樣嘢係傷害香港嘅仔，明知只會引發更大規模嘅騷亂， 嗯， 明知令到由1991年開始，香港人信任的選舉制度是會崩潰， 嗯 嗯，等於1972年開始香港人對廉政公署的信任， 嗯， 我就是說港英政府建立香港人對本土的認同， 是 其實是1972年廉政公署的成立， 嗯， 第一次很清楚告訴香港人，聽我們不是一個剝削的殖民地政權， 嗯， 沒有再沒有葛柏韓德這些人， 是 是吧，由基達爵士領導警廉衝突， 嗯， 走去美利樓，你記唔記得差佬包圍喺個 ICAC？ 係咪嗰個畫面？我到今日都記得啊！我咁細個都係一大件事嚟嘅。香港人係支持港英政府嘅嗰陣時，唔係支持差佬啊，係支持廉政公署啊。其實係累積咗咁多年，先至有廉署嗰個地位。 嗯， 無論你拉邊個，大家都信。就算你控告曾蔭權都好，大家都信。係，係包括控告梁國雄， 嗯， 去到呢一步，大家已經開始有疑問。係，係咪？然後再加埋今次李寶蘭呢單嘢。下一次是廉政公署再要打老虎的時候，有沒有人相信你， 嗯， 你就變成大陸的反貪，連反貪都大陸化，大陸化反貪就是專門對付習近平的政敵， 是即變成東廠了，純粹是一種政治的機器。 所以我就說香港是不是有政法委書記， 嗯， 是吧，指揮香港的公檢法機構去對付一些政治上他不喜歡的， 是 這個才是最恐怖的，嗯，我覺得不是說暗的就有李波， 嗯， 這類這樣的事件，明的就是用香港的專政機器， 嗯， 去進行政治的工作， 嗯， 包括選舉委員會。你想想將來如果有朝一日你的點票程序是五個小時都開不到票的，你猜會怎樣？有沒有會發生在點票中心的騷亂？這個在南亞國家、南美洲國家是經常發生的，香港從來沒有發生過。 上次補選、新東補選都有一個，有好像某一些票箱都是搞了很久都未開到， 因為那些開不見了個鎖， 是啦是啦，即那些都是什麼的嘛， 不見了個鎖， 是啦， 你就說有積月累這麼多年去令到香港人信的制度， 嗯， 這個就是所謂殖民地的，你說它功勞也可以，你說他殖民地所建立的優點就可以，同時也是缺點， 嗯， 就是香港人是很信賴的制度， 嗯， 溫以往很簡單，幾不妥都好，警察說拉你抄牌， 是 那就給你抄，是不會打警察的， 是 是吧，廉署無論你幾大粒的好起訴你，大家都覺得不出聲， 嗯， 收聲，有人說政治迫害的時候市民都沒有反應， 嗯， 係嘛？選管會 declare 咗你贏一票都好， 係 就係你贏啦，係嘛？馬逢國贏你一票都好，就係馬逢國贏，你自己都唔會出聲啦，係係嘛？你最多覆檢嗰啲廢票， 係 覆檢完之後，你咪會接受選舉結果咯。咁呢個就係香港能夠維持咁多年嘅一個原因嚟嘅喎。但係諗下，如果有朝一日你唔好話一票啊，一百票都蘇聯，我話俾你聽。 是啊，而家白票都肯定會再要重新點票先啦，起碼跟住。 甚至你重新點票完之後，你信唔信個制度？ 係。 點解中票咁多冇處理 啊？係啊。 點解成個選民登記冊會開始崩潰啊？ 嗯。 點解越嚟越猖狂？ 係。今日 K 寶先做咗個故仔啫嘛，即係唔係今日做之前我都做同我做咗訪問。咁但係佢出咗個故仔就係點樣咧？佢話即係就係呢個界別啦，即係呢個體演文出體育演藝文化出版界。他話咧，嗰啲漁女成為一些體育嘅，即係通過體育途徑去成為選民咧，好易嘅啫。佢點樣咧？嗰個記者自己同埋另外兩個人咧，就 form 咗間自己喺社團註冊，就 form 咗一間叫做咧就保期，即係其實 K 保調翻轉保期體育會咁樣，咁啊 form 咗啦， 租場 冇添啊， 唔使租場 form 咗，跟住咧就寫封信去龍舟總會，同埋交五嚿水。成為了龍舟總會的 會員， 跟住係成為，咪即係可以登記 出版界一樣咯。你成立了個出版社，你不用出個書的，你只要去佢認可嗰啲嘅出版總會登記，其實是一樣的，因為佢認可龍舟總會 係啦 嘅屬會嘛， 係啦。 好啦，那個出版總會咧，其實就是三商中控制嘅，你就只要登記那個會員。 嗯， 如果佢覺得你不妥，佢就會查你，那個會去查你。他就不確認你的身份，但是如果他知道一看知你自己人，就算你不出個書，他都會認可你的選民資格， 跟住你就成為了會員之後，你就可以有權登記做選民啦。 咪咯，所以我就話而家呢個就係叫做合法種票制度， 真係離曬譜嘅真 係，係嘛？呢個 paradox 嚟噶，同激進建制派一樣嘅，係合法種票制度，種票就已經非法嘅啦，但係佢係合法嘅種票，個原因就因為佢本身唔 enforce 嘛， 係 好啦，唔係第一屆查到嘅啦，之前咧。一屋十幾票等等呢啲咁嘅嘢，全部點解都係 揾唔到人嘅，亦都有。 同埋點解全部都係有內地省市政協嘅身份嘅？ 嗯，係啊，嗰啲 有冇人去問過呢個問題咧？係嘛？點解嗰啲中親票咧就同親中組織、嗰啲文化組織有關嘅咧？你又唔好見一個芭蕾舞嘅團體去中票？ 嗯， 點解全部都係同嗰啲曲藝啊嗰啲咁嘅有關嘅咧？ 係啊， 喂，係人都一睇就知，明眼人一睇就知咩事。 嗯， 你而家系不断削弱紧香港选举嘅 公信力， 香港嘅公信力，香港政府嘅公信力，人就冇晒噶啦。 系， 而家系依赖嘅制度。 嗯， 但系如果你去到奉话，由法官或者公务员处理嗰 part 咧，都出问题咧，即系话咧，公务员队伍里边其实都有好多叫做古惑仔、走捷径嘅， 系 去通过梁振英嘅政府里边。去走捷徑上，所以我話中國出現極左，其實不是完全是一個領導人咁簡單，只不過領導人開了一條嘅捷徑，俾一些靠政治左傾、極左路線的人，可以爬到上去嘛，咁你慢慢咪劣幣驅逐良幣咯，真係做嘢嗰啲人咪嘥拉曬咯，全部都，咁所以我覺得係，其實我想問下你嘅，其實即係你自己去面對咁嘅選舉，其实怎样令到自己可以 送死 行下去呢？ 冇噶，呢一种系我相信是因为心理学上讲的一种叫 death wish 啊，即系你好想死，潜意识你好想死，所以大家就好想死去撞埋去。咪即系我都解释唔到呢样嘢，即系明知几乎都输硬噶啦，但系即系觉得喂 kick off 嗰件事，我亦都对好多即系一路同支持你嗰啲人要有交代，都要做埋落去啦。同埋我觉得即系嗰样嘢。即係有一些嘅理念，遲啲會即係通過政綱嗰度講出嚟宣揚下，咁都會要都要做呢啲嘢噶啦嚇。咁我覺得即係應承咗就要做埋佢咯。 即係好存在主義式嘅參選嚟㗎呢個。 你可以咁講㗎。係 咯，係 啊， 即係揾咗種存在感與自己嘅呢、這個self actualization 嘅啫喎，其實。 通過呢個 self， 咁呢度都唔純粹係啦，當然都有好唔少嘅部分係呢樣嘢。咁但係亦都希望即係 for some reason 啦，深烤係會有得贏嘅。 但係就唔會有一個好大嘅期望， 唔會好大嘅期望。咁但係亦都正都係嗰句啦，念力係得噶嘛，念力抗共 啊，咁你都信？ 梗唔係啦。 咁、我下次就咁啊我。 我書展完咗結束之後，我就唔拍賣嗰啲字，我將其中一個字送俾你，叫做國師。 國師係啊，唔係整多個念力啊，不如 都得嘅，都得。 係咯，整一個， 等我整一個之後黐上去。 係， 因為我覺得在今時今日、啊仍然願意投入選舉的呢， 都是笨。 我覺得是即係一係就好精叻，一係就好笨。 係，我應該一定係一定係後者。 係啦，冇乜中間路線，我覺得。好精叻嗰啲係咩呢？有各種各樣嘅原因，又選又唔選，又選又唔選嗰啲啦，或者 hea 選咁樣，或者佢嘅參選唔係為咗贏而令到人哋輸嗰啲咧。咁嗰啲我覺得就係好精叻嘅。咁大家見到啊，上一次黃仲琦可以咁樣懟冧馮檢基，而令到成個民主派喺深水埗區議會嘅多數係冇咗，唯一可以佔領區議會多數嘅，因為佢嗰百幾票咋。而冇咗，咁你諗下幾關鍵咧？ 係， 即係一個共幹效應嚟嘅喎，係咪？叫起成個泛民喺深水埗區議會嘅主導權喎，咁呢樣咪叻仔咯，我覺得能夠咁樣做。咁但係呢啲就做一鋪嘅啫，我覺得，即係等於去到女優退休之前，就係要乜嘢都玩曬， 感謝制 百人斬咁樣，就百票斬嗰啲叫，咁就係一次過嘅啫。咁就之後就退出江湖。我覺得呢啲就叻嘅。我祝福他們，其實希望他們那些錢可以夠吃以後那一世就但是第二類我覺得就真的好像陳澤濤、你那些我覺得都是 都是笨 又不是我見到我第一個走出來我是拍手掌見到陳澤濤說我不簽因為他有時候上來我的節目我聽他說話他不是那些真的腦筋很靈活雙眼一轉就已經有新主意那些所以我覺得呢反而呢啲嘢冇咁多嘢諗嘅人，佢覺得喂，頂原則有問題，咁我點解要簽啊？但係太古惑太多嘢諗嗰啲咧，就未必係咁嘅。其實咁有陣時，我覺得係，我記得我上個禮拜六我就講卡茂一本書叫《反抗者》，我就話其實卡茂嘅意思即係存在主義反抗係咩咧？就是存在本身是痛苦的、我相信在香港人到今天是每一個人都有這種感覺的 沒錯 在香港的存在是一種痛苦和荒謬那怎樣減低這個荒謬感呢、是有人出來反抗、而這種反抗不是說我知道一定有個目的可以達成的反抗是而是說當我這種反抗可以減輕集體的痛苦因為大家因為見到有人反抗、我經常用林榮基做一個例子其實是吗大家都知道其实铜锣湾书店是发生什么事。是吗一路大家不出声的原因、因为他们被逼在 CCTV 里面。 个个都说、我没事了。而你没了一个的发泄位即是你没了一个在一件事里面的一个立足 点。 那你觉得很抑郁。你明知成件事是共产党的戏来的。你明知成个功能组别选举。其實是荒謬的 是 一屋百幾票的 是 一個家族控制幾個體育總會的一個出版界裏面做出版社的人是不是會員來的體育界裏面原來大家保期龍舟會就可以成為會員 跟住一堆那些裝修公司、投資公司、 是荒謬到不得了傳媒也都盡忠職守的揭露了這些東西 但揭露了之後也都是 每一屆都沒有變的是在法例里面縱容他们去中票所以我觉得是摆脱这种荒谬感的话当有人去反抗的时候当然我不知道结果是怎样 是 但会不会其他选民他们都觉得是荒谬的时候而去感染到其他人会去变成是一种集体的反抗呢不是反抗共产党我说的不是说要怎样怎 样 去对立共产党港独城邦自治什么都不是而是我们反抗这个荒谬的香港的现象我觉得如果能够做得到呢就一线机会赢即是令到感染到那些人是你对于这个 现象都是这样想啦一方面是这样想啦另一方面就是都其实即當中他們之間都有一些的角力的嘛即大會與細會大會又不妥細會又不妥大會樣其實是他們都有他們的矛盾在這裡 的但是這樣嘛對手是一個國家機器是一個叫做你看鍾樹根啦我們在節目都講過鍾樹根會退黨斬個頭給你啦是不是他現在是用盡各種小動作去反映他不滿但是呢他不會退的因為最終是利益所在 即是当一个选举机器它是用利益去将那些人串联起上来的时候、嗯、无论它大与小、 嗯、 到最终假如都有一个 blocker 嗱，你冇得做立法会，你又选输咗区议会、嗯，不过可以代理呢样代理嗰样、 嗯， 甚至咩呢俾个省市嘅政协、广东省人大去做，咁你攞住个人大身份，你可以继续翻大陆做生意，搞呢样搞嗰样，咁嗰都系利益嚟噶。咁佢咪会嗱，好多人唔明嘅，有啲记者成日问，点解泛民协调唔到，建制派协调到，我哋嘥气，你问都多余。 唔系咯，你佢哋用利益去搞啫嘛。 因为建制派系有一个 block 卡喺后边啊嘛。 嗯， 是有个最终的利益仲裁者在这 里， 这个仲裁者一手揸住利益，一手揸住大军，你不要的话就勾你，因为你看田北俊就是那你才协调到的嘛。那些泛民何来有人揸住大军，揸住大军的人很多、啊、不过没有人揸住利益去分，还要那些大军是互搏的，是吧，你帮我帮你的，就好像这个聪明笨伯那样的山洞，你帮我帮你的，而不是帮民建联的。咁我就根本上大家都唔明白，喺一個選舉裏面到今日守到仍然五成幾嘅選票、 嗯， 香港人係支持非建制派， 係 你見到北京嗰種 frustration， 嗯， 係有原因噶嘛， 嗯、 大佬抌咗幾億嘢，幾億幾億咁抌， 幾億啊，好多， 民建聯一年抌幾千萬啦，一億啦，係咁倒水咁倒， 嗯、 選嚟選去都係突破唔到， 係 佔唔到多數。 嗯， 喂，十几年了选了、 嗯、 是吗，出年廿年的了选了。 是的，是的， 突破都不到多数、 嗯。 喂，廿年一年五亿呢， 其实不止啦，是吗，你区议会每一区都一亿啦。 我当你啦，我计条数给你。 廿亿啦，那里。 我当你一年啦，养住呢班政党嗰啲落选嘅选唔到嘅协调底下让区嘅人 ,click crack、嗯、加埋晒一年五十亿。我当你五十亿乘二十。你想想條數， 哇，一千，是不是一千啊？一千億， 一千億，一千億。 嗯， 喂，一個政黨閒地一年籌一億，好小事啫，對佢哋嚟講，係嘛？ 一千億都好少啫，起唔到條三跑， 起唔到。但係問題就係你諗下，因為你對緊嘅一個國家機器，係個選舉機器啊。咁所以我就話，如果你冇存在主義抗爭嗰種覺悟咧，就好難行落去喎。其實。 有，一路都是啊，一路都很存在， 即是手段本身就是目的咯， 是 吗， 是的， 即是有些人参选他是很明显他 是以目的为先的、 嗯、 是以胜选为先的、 嗯、 所以当他觉得没有胜选的时候就不会 了，就不做嘛，是 的，是的，但是可能对你来说就是参选本身都是一个目的来 的，是的，不过有 extra 如果赢到就更好，那 我觉得不一定赢到，如果能够比上一届周俊辉是多的、 嗯、 那我觉得已经赢了，如果没有人不断去动员那个界别的话、嗯、这个界别永远都拿不到的，是吧，可能有一些人中间是做了铺桥搭路的功夫、 嗯、 好像老鼠仔掘井那样，可能有朝一日去到2019好或者什么都好，那些老鼠仔掘到揼条尾来都可以吃到的了、 嗯、 但未必是你，可能你中间掘井那个，可能 但如果到時都仲有功能組別選舉就撲街啦， 我覺得肯定有。 哎呀頂， 係咪先嗱？好簡單，你問我，佢會開放立法會選舉先定行政長官選舉先？兩樣一齊開放，我覺得唔會。 嗯， 我覺得 行政長官先咯。佢之前都係諗住開行政長官先。 你係啦，上次都係咁啊，因為鳥籠式提名 啫嘛， 鳥籠式提名嘅話，佢咪可控性高咯。 係啦， 跟住佢可以調翻轉用行政長官民望壓立法會嘛。 係啦，係啦， 呢個就係佢嘅如意算盤嚟噶嘛。嗯，咁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唔知道我哋聽眾裏面有幾多係功能組別嘅選民咧、 嗯， 我覺得係如果有人肯出嚟反抗嘅話咧，我覺得大家係要支持嘅、特別係咩咧？明知嗰個選舉係艱難嘅、 嗯， 而仍然肯去作出一種嘅反抗，我就話反抗其實唔係淨係得一種方式嘅，係、 嗯嗯、 每一個人係因為佢嘅性格啊、能力啊，或者佢自己嘅社會嘅位置唔同咧、 嗯， 其實各個抗爭方式都唔同。有啲人可能只係適合咩咧？可能去投票嗰下，佢、 嗯、 覺得係我應該去支持翻一啲唔係 keeper 嘅一啲政客。 嗯、 我成日都話呢個唔係本唔本土之爭咁簡單， 嗯、 而係咪一個就算你係商界，你係保守都好啦。究竟是不是真正的本土的保守人士、 嗯、 是不是真正本土的商界、 嗯、 而不是禁制的李慧琼， 是 不是禁制的麥美娟， 是 係咪？唔係禁制嘅 MC 兄呢啲， 嗯， 無論佢表演幾咁好都好啦，佢都有一個。其實是一個上咗年的 rapper 嚟噶嘛，係上咗年的 MC 嚟噶嘛，係咪？每一樣嘢個投票取向去到最後尾，原來我就係咁嘅。 嗯， 所以呢個唔係反共，唔係民主，甚至唔係話保守與進步之爭添，我覺得。而翻返去最根本嗰樣嘢，究竟你選擇嘅候選人， 嗯， 代表你嗰個人， 嗯， 其實係咪真正一個代議士？ 嗯， 其實呢個是最簡單的， 是 即是話，就算他代表的保守都好，是不是真正來自香港本土的保守意見？ 嗯， 他代表的是功能組別裏面那些人都好，而不是永遠不投票， 嗯， 永遠不問問題，好像霍震霆那樣， 嗯， 永遠立法會這麼多年是不問 oral question， 嗯， 永遠開會就是跟隨政府的指示投票。系咪呢个已经唔系纯粹系一个政见之争咁简单？我觉得，而系大家去界定一个为之一个好 common sense 嘅嘢，咩为之真选举？ 嗯， 或者咩为之投票？ 系 咩为之代议事嗰个分别咯？我觉得，咁就我相信你如果有机会，应该去书展行下先。 我会，我会都要同啲出版商打招呼啦，都要即系。你投我還是不投我好都要打個招呼的。 出版社呢我覺得就以左派的力量是佔主導 的。 但是呢很多是一些中小出版社呢其實他們是出一些商業性質的書， 嗯， 也都不是賣到大陸市場的， 嗯， 相對來說就不是那麼看重那個內地跟娛樂界有些不同，演藝界不同， 嗯， 演藝界就慘白說其實更慘過出版界，因為呢出版界仲有嗰個所謂大陸書，即係香港書唔可以入大陸賣嗰樣嘢。 係， 咁所以咧就好多時咧，正正就係嗰樣嘢令到一啲出版社嘅取向， 嗯， 其實唔係咁俾利益所牽制。咁所以我覺得係盡力而為咯。我覺得 盡力而為啦，即係打招呼當識個朋友啦，即係根本可能好多中小嗰啲都冇票嘅，即係好似 棒仔都冇啦，係咯，彭志明都冇啦， 係咯。 你不入到去那些商會就沒有 了，是啊，你一定要是那個商會那個出版社不知道什麼協會你才有票。 有些我都知道看過的名單我都覺得有可能有票的，可以拉到票，我覺得 是啊，到時看看你 得。但如果你們聽到我們節目有哪些你認識的人是那個界別裡面而是有那個選民資格的話就記住了，我不用自發都可以了，其實是已經是大家就識做啦，到時到後就其實可能有啲咁嘅人都 可能有㗎，特別係體育界嗰個朋友係體育界，但係又誒，原來都唔係禁制嘅，咁樣就去我 page 嗰度 PM 我啦， 或者以往冇投票添，可能 係啦， 或者唔知道自己係有得選擇嘅， 係 因為其實當你有朝一日你覺得自己應該有選擇嗰陣時候， 嗯， 其實就翻翻你自己本身嗰個真正嘅選民嘅身份， 係， 而唔係禁制嗰個身份。咁就幾點啊？而家 10:03啦， 過咗鐘喎，已經 係啦。 咁就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咁你可能就要休息一段時間先。 休息一段啦，暫時即係我應該就都就快宣布噶啦。咁就應該禮拜五宣布嘅。咁所以咧，下個禮拜應該開始做唔到住噶啦。 咁就我諗下個禮拜可能要停一停先，因為我自己就書展啦。 係啊。 咁如果我哋兩個都唔喺度，咁啊要阿 Lens 一個人頂曬嘅話咧，就我驚就係呢個咩？即系佢自己 会爆， 系啦，佢自己会爆， 自己喺度闹送 嘅。咁但唔紧要噶，我哋喺书展期间都会做 Facebook Live 嘅。 系， 咁大家如果密切留意啦，咁就希望首先预祝你呢个马到功成， 上路成功， 咁啊 一路好走。 坦白讲，如果嗱，我哋城寨开台两年，如果能够有一个人成功晋身立法会议员， 哇， 对我哋嚟讲系无上光荣，又距离上市近咗一步啦， 系 咪先？咁第二时就系邀请你嚟做呢个我哋嘅网聚嗰阵时候，我哋有立法会议员， 哇，真系 呢，這个 Adrian Chow 咁样 ，FF 真美 系啦，周博贤咁样，喂，真噶，你知唔知？为什么有些人要出来选呢？因为没有立法会议员身份证婚都不找你的，是真的。因为律师证婚其实立法会议员的身份很重要的嘛。但如果你能够 有呢個立法會議員逢星期二繼續坐喺度主持節目。 哇！ 哇！大佬，我都飄飄然啦，真係係咪先？ 咁我都可以證婚啦，真係。 你有冇律師資格？ 不如攞去律師會攞咯，俾錢佢。 啊，都得喎， 都得噶， 系咯，一條龍服務添啊， 跟住可以城寨嗰度進行婚禮， 直情上埋嚟呢度喺直播室證婚，就由立法會議員周博賢同大家證婚，然後由呢個香港首席攝影師 Lens 幫大家拍呢個婚紗相， 跟住仲要有 拍埋呢個 video 直播 喺 YouTube 同埋 Facebook Live 直播，只係收999蚊， 係 係嘛？ 咁 費低其他嗰啲啦， 咁平 啊！ 到時唔止咁平嘅喎，應該 到時可能再平啲添，可能要大家爭我爛曬啊嘛！咁咧就嗱，即係如果有乜嘢人即係工作上嘅需要咧，就可能有啲發動啲義工啊咁樣咧，我都會喺個 Facebook 嗰度咧就通知大家嘅。 係 咁咧就。 可能啲小額嗰啲籌款都可以呼籲一下嗰時啲。 嗱，咁我覺得我想問你，你自己會有競選嘅網站啊，或者 Facebook 嗰類啊？ 有個 Facebook。 係啦，咁如果有，我哋就我唔知個選舉條例係點。如果我 share 你嘅嘢過嚟，計唔計咧？譬如假設你有個 campaign 咁樣，咁我就喺你嘅agent campaign 呢度 share 過嚟成寨咁樣，計唔計入選舉經費咧？ 如果你 share 我嘅一啲嘢。如果去到籌款呢啲，我就真係應該會計啦。即係如果我求其 post 上啲嘢啫，呢個冇問題啦。 係 咯，照申報嘅啫，其實 係啩。 係咯， 再咩啦？再澄清啦。 嗱，咁就密切留意啦。咁就喺呢個今個星期啦。咁之後咧就大家首先就要上去 like 咗。周博賢嘅 Facebook 嗰個嘅，即係揞住個心口， 係 心痛啊，係咪？心痛感覺啊， 冇錯，係一路好走啊嘛， 係啦，即係呢個叫做或者有少少叫做咩啊，心藝嘅，係啦，心藝嘅， 心藝滯啊， 係啦，如果係呢個病徵嘅話，就係類似呢個西施嗰種啊，即係心痛啊， 係 東施效顰嗰樣嘢啦，係咁咧就大家 like 咗之後咧，我哋喺城寨嗰度有嗰個咩嘅 share 嗰樣嘢，咁大家就記住啦。因為上去 like 咗之後咧，就可能知道好多公佈啦，好多活動啊，或者選舉嘅需要咧。咁我覺得係 有啲資訊， 係啦，同選舉同呢個界別有關嘅資訊。咁我覺得分區直選當然重要，而我覺得更加重要係咩咧？係通過每一次四年一次嘅競選嘅動員。我覺得係嗱，林漢堅選過啦，周俊輝選過啦，今次到你啦。我覺得每一次都嗰個選票有增長嘅，由林漢堅開始，以前就冇人掂添，更加 係啦。 咁所以我覺得係你話係咪一個老鼠仔掘井過程咧？當然係，即係最終究竟能唔能夠成功掘到井咧？ 係 有陣時可能就係要靠大家每隔四年就掘一次啦。 係 係嘛，總會掘到佢咧。有一鑊爆嘅，其實以前試過幾個界別都係嘅， 係 會計啦，資訊科技啦，其實資訊科技曾經何時睇住叫譚偉豪嘅老細噶嘛，會計界就有一個叫陳茂波嘅蛋散噶嘛， 冇錯， 係嘛？大家見到冇咗嘅咯喎，呢啲 係都係做咗官啦，陳茂波。 咁當然啦，選舉落敗嘅就做官嘅，通常都係。 咁又係喎， 垃圾桶咪咯，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 即係官啊，我嚟 咁。咁但係就唔輪到你噃，你唔好以為選舉落敗輪到你做官喎。系嘛？ 何官都冇得做啊！何官都冇得做 啊！有城寨有官做嘅可能 啊！系系系， 咁咧就所以如果个得票系比起上一届有所增长，我觉得就已经系对我嚟讲都系一个即系、就是、一个鼓励嘅，对好多喺对即系而家政制或者对好多而家啲选举好失望嘅人。咁所以我觉得嗱，你唔会签噶啦嗰个 唔会 选举声明嗰样嘢， 唔啦， 系咯。咁就大家記住啦，就千祈就唔好淨係口頭勇武，記住一定要喺選舉裏面就最重要係咩咧？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係咁就係呢個代表緊大家有個信念，我覺得。而呢個信念係我成日都講嘅，當嗰個反抗嘅信念能夠一路分享出去咧，其實大家都會喺呢個過程裏面咧。是會令到那種絕望和那種痛苦和荒謬的情況是減少的，那就希望大家一起將這個選舉工程成為這個大家的這個 Panadol